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呢，对于我来说又是忙碌的一天，因为从下午开始开会，然后本来呢做完了节目之后想要回家待一小会儿，结果发现外面又下起了雨，阻断了我的回家路，所以一直待到现在，终于等着盼着来到了午夜情歌直播当中和大家见面啦。好啦，我是道道，也欢迎大家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我们好久好久没有提到这个心情日记了，就是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今天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有遇到一些小确幸吗？或者说遇到一些小确丧，都可以。那无论你想打卡心情日记还是想跟我互动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进行，就是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好了，欢迎大家来打卡。其实今天晚上呢，我们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话题，而是想温柔一点，就是每个人呢其实都是不完美的，那我们今晚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世界温柔和解，等待着大家。先来听今晚的开场歌曲，非常温柔，非常细腻，来自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当然也可以看我的视频直播，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吧。 有些穿了洞，裂了缝，预备迎接一个梦。 OK 绷遮住痛，要把苍白都填充，勇气惶恐，我要用哪一种面对它，101分笑容。等待的时空有点重，重的时针走不动，无影踪，它始终不曾降临生命中。我好想懂，谁放我手心里捧幸福啊，一人长长的人龙，想踮起脚尖找寻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眼眶就转红， 间找寻爱，永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真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 洪佩瑜踮起脚尖爱，哇，好轻柔啊，就感觉如果爱一个人还需要踮起脚尖，那真的爱得很小心翼翼了。但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爱情里面就是这样，尤其是爱情刚刚开始还不确定的那个时间。刚才这首歌是蔡健雅作曲的。好啦，还是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也是刚刚登录到我们的聊天室，最近也没有跟大家好好聊聊数据哈，希望大家的数据气氛组数据组我们还是要做起来，加油加油。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点点小心心，也可以跟我多互动一下，如果内容好的话我会尽量给大家加精。今天晚上我们来跟世界和解，让自己也变得放松一点，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就像今天突然间我脸上爆了个痘，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有可能是蚊子咬的一个包，然后就周围红了一圈，所以在视频上看就特别像一坨腮红，我说特别像龙珠里面的饺子脸上的那个腮红，就一点晕染都没有的。但是我可以接受它，这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觉得可以从苹果原相机开始。什么时候能不 P 图？哎，我觉得这个接受真实的自己，但我这个可能很难。目前对我来说，我还不能够完全做到哈。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认知当中的自己不完美的地方都有哪些？好啦，看看有多少跟我互动的呢？呼吁着大家来到三管齐下哈，三个平台，抖音，还有呢在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聊天室，大家一起互动吧。再来分享今天的晚安心语。据说呢，人会成长三次，第一次是当你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当你发现无论你再怎么努力，有些事总是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当你意识到虽然无能为力，但是依然会拼尽全力。如果你也有期待黎明，那就请你能够拥抱黑暗。 摇晃在无垠的星海，分不清是水或天上，夜空它问我要去哪儿，不回答，我知道方向。曾有过一个地方， 蒲公英开了，领着你的翅膀，而我带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别告诉我你要去哪，因为永远我会去到你方向。即便浮云昼夜星空，只因你我唯一的远方。繁星在落下，我渴望你在我身旁。我知道一个地方蒲公英开落，成为你的翅膀，而我随你降落。最深愿望，这片星空是你的模样。 林宥嘉一首《船》，真的能够从这首歌当中体会到在大海当中漂泊的感觉。前半段的风平浪静就好像是一叶小舟，然后呢在夜晚的海面上没有风，伴着星光还有月亮可以慢慢的漂浮，但是呢到了中间副歌部分，突然间感觉就是海啸来了，就是狂风卷积着乌云，然后作为一只海燕在这个天空中倔强的飞翔着。这首歌也很适合夜晚来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自己不完美的地方，并且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样我们才可以和自己和这个世界温柔和解。看到大家都在说到了身高，会飞的狮子最开始说，哎呀，其实呢要说不完美的地方也真是想不出来呢，但是硬要说的话就是身高吧，可能不到2米。好，你这无形当中的凡尔赛哈。还有187的小柏飘过，小团子162他说在线卑微。没有啊，大家不要制造这个身高和身材的焦虑， 因为小青团还小嘛，所以肯定还会长的。现在的孩子都长得很高，而且呢，我也不是很高的那种，我也就1.65米吧。可是现在你看，孩子们，女孩子们基本上好像都是1.7米往上。所以这个，但我觉得身高并不是，我倒没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完美的。我觉得我可能不完美的地方，那还真是太多了，比如说拖延症。我是一个拖延症，而且呢还有一丢丢的强迫症，并且就是有的时候还丢三落四，哎呀，就反正这些毛病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呢，我依然活得很开心，就说明我接受得很好。好啦，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晚上的话题很轻松，当然也可以聊聊最近的心情，打开一下你的心情日记都是可以的。今晚的歌曲选的也都是跟话题尽量相关，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请让我再继续做个孩子吧。对，其实我们都不想长大，多多少少还是会想要保持一点童心。不过我觉得这个跟年龄倒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如果你想把自己 活得井井有条，那么不管你年龄多大，你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活法。但是如果你始终保持一颗童心，我觉得那还是挺难得的。就尤其是在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之后，不能说毒打吧，加引号的，就是走入社会之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你漂泊的时候，打拼的时候，或者是拥有了一点点成绩之后，然后呢，认识了很多人，接触了很多人，在职场上也有了自己的一套相处之道。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会不自觉地变得圆滑。当然高情商的说法就是为人处事很到位，但相对来说，他的内心还有多少纯真，多少个性，甚至多少任性，多少有一点点的那种戾气的因子，可能都消磨得差不多了。所以希望呢，每个人还是拥有一个单纯的初心，至少把它藏在心底，不要被磨灭掉。看到了群里面，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都开始深夜放毒了。我也给好多的朋友都加了精，小柏的大馒头，还有思思的，这是啥面吗？还有一个糖心的鸡蛋，好棒啊，嘟嘟的饺子，这是丝瓜肉馅的饺子。好吧，看来美食图片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哈。来吧，那我们就卷起来，接下来继续听歌。李荣浩、刘百欣，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青年，但是呢，我们依然有着自己多姿多彩的生活。 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想起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自己就会有成就，都大的成就。很多歌词叛逆，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的少就不能一生只爱一个人吗？酒杯里装的是刚煮好的红糖姜茶，养生又过早，好玩且无聊。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看你想要站在哪个角色。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一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等于三，是对的。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 很多的歌曲翻来听去只有四个和弦，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才是上大妈。海外音乐家他们喜欢音乐的初衷，谁低级谁高雅，读过古典文学就一定有思想吗？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好吗？我不能嘻哈就不能唱吗？完全可以不喜欢，也可以鄙视厌烦，只是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硬要有三六九等，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是是 Thank you.

今晚我们就来放松一下，也来走走心。今晚的话题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世界温柔和解。其实我觉得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我觉得能够接受自己不完美的人都是乐观的，并且呢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我觉得这样很好。所以今天晚上也一并可以打卡一下心情日记，了解一下大家最近都过得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小确幸的事情都可以。就在 FM 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呢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然后跟我文字互动。当然呢，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抖音跟我互动，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来吧，继续下半时段第一首歌，依然是我们的固定音乐盲盒，要出场了。看看这个盲盒谁能够答对呢？ 这是来自沈以诚的一首《软》，恭喜我们的这个可以叫午夜情歌盲盒三剑客。对，山外有山，还有棉花糖，泪落心田，嗯，都答对了。然后山外有山是第一个答对的，恭喜你们三位获得今晚的限定盲盒一份。心田呢也很喜欢沈以诚这位歌手，他说我今天放的第一首歌洪佩瑜的那首《踮起脚尖爱》他也是翻唱过，是，而且那首歌呢也是心田他说是他大学里面最爱的一首。嗯，反正早几年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被它的柔软所击中，就瞬间觉得哇好好听。但是现在呢，我看到大家聊天室里面发的图就说哇好想吃。啊，笑多多去苏州吃的早餐有点偏甜，我看是馄饨，哇好大个的馄饨啊，还有生煎，生煎包馅儿都很足啊。还有 Y 说听说要互相伤害，然后把虎皮凤爪发了上来。然后思思说哎呀好想吃杨梅呀，好新鲜大个的杨梅。还有小柏做的油泼面，我的天哪，你们简直了。哎呀，还有满汉全席，思思说来吧继续伤害，你们够了，就当我没有图是吗？你等我上网找一下，我给你找个满汉全席发上来。好吧，一到深夜呢，我们是必有一个放毒的环节，以后午夜情歌改名午夜食堂。就是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辟出一个专门的食堂，就吃饭的时间，然后让大家晒图。这时候呢就体现出来能发图的级别的好处了，发不了图的朋友真的是急得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好去处，就是微博，去找我的新浪微博，你可以把图发在评论里。好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哟。好吧，继续来分享着大家不完美的经历和身上不完美的地方，但我觉得看大家发的这些已经相当完美了。那我们就继续在歌曲当中找寻一些快乐吧。下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非常经典，来自飞儿乐团。虽然说是飞儿乐团 1.0 版，但是我觉得老歌呢还是非常动人的。月牙湾 Listen to One 第三期的荣誉真心音乐人飞儿，现在也在进行当中，我们每天来听一听他们的新歌老歌都是好歌，来感受一下吧。 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 月牙湾来自飞儿乐团 FIR。 刚才小白也是发来了月牙泉的图片，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对，其实大家都在说，就一提到飞儿乐团，尤其听到老歌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的经典，然后就总觉得好像换了主唱之后，就 1.0 版本换到了 2.0 版本之后，有一些感觉就变了。但实际上呢，有些时候我们也说不清，但是我总结下来就觉得，其实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唱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当然詹雯婷就是菲儿嘛，那她还是无可取代的，因为毕竟在她所在的菲儿乐团的时期呢，出过了太多的经典。但是后来的主唱我觉得也是很有自己的特色，只不过可能这些歌迷朋友们已经接受到先入为主的那样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就总觉得是不是 2.0 版本会稍微的有一点不一样呢，甚至说就是没有以前的感觉。但实际上我们所缺失的只是自己当时的一段青春的记忆罢了。如果你要是从一个把自己放到一个白纸的情况下，你再去听新的飞儿乐团，一样会觉得很不错。好了，说了这么多呢，跟大家也看看我们的聊天室，哇，现在已经战况非常的激烈，就是我们内卷的深夜放毒。小薇，我喜欢你的图片，阳光正好，穿过了葡萄架，照着嫩绿的叶子，然后呢有几粒非常圆润的紫黑色的成熟的小葡萄点缀其中，非常的漂亮。他说之前听到一个对葡萄非常好的诠释，葡天同庆，讨你欢心，来吧，大家都来我这儿摘葡萄。好呀，好想去。行，那么摘葡萄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提上议事日程。还有接下来那我们就进入到树洞信箱咯，在轻柔地跟大家放松一下。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生活永远是，也仅仅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刻。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吐槽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我多害怕你总是挂在嘴上的许多抱怨，将会成为你所有的人生。有很多时候，勇气不是从你脑袋里生出的，而是从你脚下涌现。不刻意追求什么，生活给什么他就拿着什么，就跟攒塑料袋一样，攒得多了，遇见问题的时候总有一个袋子可以装下它。爱他人容易，有时出于本能就可以做到，爱自己却很难，要和自己的顽劣之处对抗再和解，要接受自己的技不如人、外在的缺陷，还有命运偶尔给出的坏运气， 但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了解自己，爱自己。我们越早明白这一点，便可以越早让自己自由。 体会才能写出诗的美。 Sorry， 若水三千的美怎描绘，是不是要自醉才能对，为何天空不作美。这是我写的第七回，看鸟儿成双成对飞，这次又是写给哪位。 也许是没有相依偎，所以没有玫瑰的泪，你何时才能归。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baby， Don't say you 这首歌来自苏琛，叫做《最后一首情歌》，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的晚安曲。就是乍一听他的声音，我一开始以为是关喆唱，曹格呀，关喆呀，就是声音都有点像，尤其是他的声音特别跟曹格特别特别的像。我说，哎，这是曹格的歌吗？结果一看不是，这个歌手叫做苏琛。但是，它是一首好歌，很好听。思思说把朋友圈换个封面，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努力加油哦。是的，她的封面就是努力成为一个很哇塞的女孩。加油吧，让别人为你欢呼，为你惊叹。我们要每天悄悄的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是呢，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即便 是有很多可能无法改变的缺陷，也不能说缺陷吧，就是你比如说长相这方面，我可能对自己的眼睛不满意，或者对自己的脸型不满意，可是呢没有办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你要学会爱自己，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如说觉得自己有点胖，那可以去通过健身啊运动啊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健康。当然这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一个口号啦。总之呢，就是尽量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也不要就是过分的苛求，因为我们不完美才是人生。来吧，最后我们的晚安曲。还可以。听一首来自李玖哲的《不完美》。 你常常说我很完美，没人能取代我给的一切。我就以为我努力更完美，我们就会永远。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完美并不美，当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是我，你怎么能体会你有多么珍贵？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完美并不美，当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完美并不美，当你爱了谁，我的完美成了罪。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 李玖哲不完美。是的，每个人都不完美嘛，但是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还是要继续生活，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灿烂的闪光点去等待我们发掘。一颗葡萄，一碗面，一个冰淇淋，还有一个微笑，都是可以的。